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自由飞翔。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哎，周飞，大磊，那个问你们一个，算了，老问问题真没劲。 那我问你 啊，你问我， 你问吧，你问吧，什么怎么了？ 你要问我什么呀？ 我不问你什么，我没啥躲还躲不起呢，你快说什么事儿。 那要是问了你可别先尴尬啊。 嗨， 你那个 不是关键，就是你问的哪个事儿我不尴尬。 我就问了啊。 哼， 你初吻是什么时候啊？ 哎呦喂， 这他真是不是不告诉你，这想不起来。 这应该是上博士后。 好好想想，上一期还是 就在1953年。 嚯， 开始打太极啊。 其实就是这月初的初吻。 切，放烟雾弹，本来就不好意思说。以为咱们糊弄说1953年就相信了。反正我不信啊，大雷，你爱信你信。 你哥谁也不能信。 今年的初吻给我们家那扇玻璃了，没看见，当撞上了。 他是跟不同的东西初吻， 我觉得 跟人他算一次。 我光他不光在初吻，还在出血。 对， 然后跟他枕头他算一次，每天早上跟自己的枕头吻别。 对，其实你倒提醒我了，刚才就是想问你这事儿来的。 嗯， 你初吻什么时候？ 哎，小花， 我 哎 啊， 哎，他 还没有过哈。 问的也太宽了吧？ 净交男朋友没好意思出， 没好意思吻。 那 这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哎，咱们都是大人了哈。 你别着急，回答问题。 但其实呢，小朋友的时候也有过亲吻表示亲密，好朋友啊，一起玩啊，这个的情怀。 那太 几岁？几岁？ 三四岁吧。 他记得还真。 三四岁幼儿园小朋友嘛。 嗯，叫什么？ 挨个亲。 挨个亲。 病从口入。 一个都放过啊。 嗯。 好，那些小朋友的初吻都被你夺走了。 吃完午餐了，马上要午睡，没事干嘛呀？ 好，挨个亲人玩啊。 那么大雷你呢？ 哎， 可能一直想来着是吧？ 对， 刚往前凑，人家就拉脸，对，要不就拉脸，所以到现在你也没有成功的 追上过一个， 真可惜呀、啊！ 你不用可惜，这我都没可惜。 不，你不用可惜，你从幼儿园毕业以后也没有。 哎，不过现在跟你们说啊，如果去接吻，能得到价值3000块钱到8000块钱不等的奖品。 你等会儿，这怎么听上去跟去购物一样？到时候就亲是吧？ 对方打我吗？ 不打。 不打那没问题。 什么意思？他说呀，就是都是情侣，那几个男的也带女朋友去。 哦，亲他们女朋友啊？ 不是他们女朋友，你带你的，他们带他们的。 哦。 然后你们去比，反正就是规定时间被吻最多的获胜。 就是看你的亲的频率快不快。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脖子上、脸上印儿多不多是吗？ 对对，就是脸和脖子这一块，谁的印儿多？ 做出一个金钱豹来。 谁的印儿多，说明谁体质不好是吧？ 那我建议你们带一个 血压本低， 我得稍微憨点的去， 容易出印儿， 脸呢也稍微大一点的女友， 还不能找黑的，